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的囚徒，第十二章，守护神，第三十五集。 哈利知道赫敏的用意是好的，但还是忍不住生他的气。世界上最好的飞天扫帚，他拿到手里才短短几个小时，就因为赫敏横插一杠子，现在还不知道这辈子能不能再见到他。哈利可以肯定，火弩箭目前没有一点毛病，但是在做了各种反恶咒的检测之后会是什么模样，那就只有天知道了。罗恩也很生赫敏的气，在他看来，将一把崭新的火弩箭拆开等于是犯罪行为。赫敏仍然认为自己这么做是为了哈利好，但他现在不到公共休息室来了。哈利和罗恩以为他躲到图书馆去了，也就没想着把他劝回来。总的来说，他们很高兴新年过后不久，同学们就回来了，格兰芬多塔楼又变得拥挤和嘈杂起来。开学前一天晚上，伍德找到哈利。 圣诞节过得好吧？ 他说，然后不等哈利回答，他就坐下来，压低嗓门说道， 过节的时候我好好想了想，哈利，上次比赛之后我一直在想，如果下次比赛摄魂怪再来，我的意思是，我们可经不起你，怎么说呢？ 伍德顿住了，显得有些尴尬。 我在努力呢， 哈利赶紧说道。 卢平教授说他要训练我抵御摄魂怪，应该从这个星期就开始，他说过完圣诞节他就有时间了。 伍德说着，脸上的表情变得开朗了。 如果是这样，我其实也不愿失去你这位找球手，哈利。还有，你订购新扫帚没有？ 没有， 哈利说。 什么？最好抓紧吧，要知道你可不能骑着那把流星去打拉文克劳，他圣诞节收到了一把火弩箭。 罗恩说。 火弩箭？不可能，当真？一把真的火弩箭？ 别激动，奥利弗， 哈利闷闷不乐地说， 现在已经没有了，被没收了。 然后他一五一十地解释火弩箭怎样被拿去检测是否有恶咒了。 恶咒？怎么可能有恶咒呢？ 小天狼星布莱克， 哈利厌倦地说， 据说他要追杀的人是我，所以麦格教授认为扫帚可能是他送来的。 听到大名鼎鼎的杀人犯要追杀他的找球手，伍德只是漫不经心地挥挥手说， 可是布莱克不可能买到一把火弩箭，他是在逃犯，全国都在通缉他，他怎么可能大摇大摆地走进魁地奇精品店去买扫帚呢？ 我知道， 哈利说， 但麦格教授还是想把它拆开。 伍德的脸发白了。 我去找他谈谈，哈利， 他保证道。 我要让他想清楚，一把火弩箭，一把如假包换的火弩箭，在我们球队。麦格教授跟我一样盼着格兰芬多赢，我要让他明白过来，一把火弩箭。 第二天学校恢复了上课，在这个阴冷潮湿的一月的上午，大家最不愿意的就是在场地上待两个小时。没想到海格为了让他们高兴，弄出了一堆篝火，里面都是火蜥蜴。这节课上得特别有意思，同学们收集柴火树叶，让火不断燃烧，那些喜欢火焰的蜥蜴在烧得噼啪作响的木柴里窜来窜去。新学期的第一节占卜课就没劲多了，特里劳尼教授现在教他们看手相了，他一逮着机会就告诉哈利，他的生命线是他见过的最短的。哈利盼望的课是黑魔法防御术，跟伍德交谈过之后，他希望抵御摄魂怪的训练课程能尽早开始。下课后，哈利提醒卢平别忘记他答应的事。 哦，是的， 卢平回答。 让我想想，星期四晚上八点怎么样？魔法使教室应该够大了。 我必须仔细想想该怎么做。我们不可能把一个真的摄魂怪带进城堡里来练习。 他的脸色还是不好，是吗？ 罗恩说。这时他们顺着走廊去礼堂吃晚饭。 你说他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 身后传来一声很响很不耐烦的咂嘴声，是赫敏。他坐在一套铠甲的脚上整理书包，书太多了，撑得书包都合不上了。 你朝我们咂什么嘴啊？ 罗恩恼火地说。 没什么， 赫敏用清高自傲的语气说，把书包背到了肩上。 你就是咂嘴了， 罗恩说。 我说不知道卢平是怎么回事，然后你就…… 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吗？ 赫敏带着令人气恼的优越感说。 如果你不想告诉我们就别说， 罗恩没好气地说。 很好， 赫敏傲慢地说，然后大步流星地走开了。 他其实不知道， 罗恩气呼呼地瞪着赫敏的背影说， 他只是想让我们重新跟他说话。 星期四晚上8点，哈利离开格兰芬多塔楼去魔法使教室。到了那儿，教室里空荡荡的，一片漆黑。他用魔杖把灯点亮，只等了5分钟，卢平教授就出现了，手里提着一个大货箱。他把货箱放在宾斯教授的讲台上。 那是什么？ 哈利问。 另外一个伯格特， 卢平说着脱掉斗篷。 我从星期二就开始在城堡里四处搜寻，还算走运，我发现这家伙躲在费尔奇先生的档案柜里，这是我们能找到的最接近摄魂怪的东西了。伯格特一看见你就会变成摄魂怪，我们就可以拿它来练习，用不着的时候我把它存在我的办公室里，我桌子底下有个柜子，他会喜欢的。 好吧， 哈利说，尽量使语气听起来好像他一点也不担心，正为卢平找到这么一个理想的摄魂怪替代品而感到高兴。 那么， 卢平教授抽出自己的魔杖，示意哈利也照着做。 我马上要演示并教给你的咒语，哈利，是一种非常高深的魔法，远远超出了普通巫师等级考试的水平。这个咒语名叫守护神咒。 有什么作用呢？ 哈利紧张地问。 是这样的，如果做得正确，就会变出一个守护神。 卢平说。 他是摄魂怪的克星，是一个守护者，像盾牌一样挡在你和摄魂怪之间。 哈利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画面，自己躲在一个海格那么庞大拿着大棒的身影后面。卢平教授继续说道， 守护神是一种积极的力量，是摄魂怪赖以为生的那些东西的外化表现，希望、快乐、求生的欲望，但他不像真人一样能感受到绝望，所以摄魂怪奈何不了他。不过我必须提醒你，哈利，这个咒语对你来说可能太艰深了，许多合格的巫师都没能够掌握。 守护神是什么样子？ 哈利好奇地问。 每个守护神都是变态出来的巫师所独有的。 是怎么变出来的呢？ 念一个咒语，必须把所有的意念都集中在某个特别愉快的时刻，这咒语才会生效。 哈利绞尽脑汁想一个愉快的时刻。毫无疑问，他在德斯里家的所有遭遇都不能考虑。最后他选定了第一次骑飞天扫帚的时刻。 好了， 他说，尽量准确地回忆自己心里那种奇妙的飞翔的感觉。 咒语是…… 卢平清了清嗓子。 护神护卫， 护神护卫。 哈利不出声地重复着。 护神护卫。 你把意念都集中在那愉快的回忆上了吗？ 啊，是啊。 哈利说，赶紧强迫自己的思绪回到第一次骑飞天扫帚的时候。 护神护佑，不对，护卫，对不起，护神护卫，护神护卫。 突然，什么东西从他的魔杖尖上窜了出来，看上去像一团银白色的气体。 看见了吗？ 哈利兴奋地说。 有反应了。 很好。 卢平微笑着说。 那么，准备好在摄魂怪身上练习了吗？ 准备好了。 哈利说着，把魔杖攥得紧紧的，走到空荡荡的教室中央。他努力让自己只想着那次飞行，可是别的东西总是闯进来。现在，他随时都可能再次听见妈妈的声音，但是他不应该这么想，不然就会再次听见他的声音。他不愿意听见，难道他愿意听见吗？卢平抓住货箱的盖子，猛地一掀。